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 阿嫲。 阿嫲。仁慈嘅天主，我哋好感谢你呢个礼拜又有机会俾我哋再次一齐喺度学习你嘅圣经。希望以下嘅时间，你能够派遣圣神带领我哋，打开我哋每人嘅智慧，等我哋更加识得真正研读你所讲嘅说话。以上所求，奉我哋嘅主耶稣之名。 阿嫲，因父及圣神之名。好，我哋咧就廿一章咧就继续保禄嘅行程啦。就上一次讲到，即系保禄咧就叫其他嘅佢嘅一齐去嗰啲同行者啦吓，去某个地方等佢嘅。咁然后咧就去准备翻耶路撒冷。咁廿一章就开始讲搭船去提洛呢一个过程。就我哋离开咗佢哋，佢哋就系上边嗰张嘅尾嗰橛吓。啲保禄就话俾嗰啲人听啦，话都唔知将来即系可能冇乜机会见面噶啦吓。佢哋咧就好伤心啦，跪低祈祷啦咁样，甚至苦伏喺阿保禄嘅颈项上咧就口亲佢啊。咁大家都好伤心咁样面对咗，即系接受咗呢件事呢段时间。咁所以咧就离别，我哋系指一班人，一班随行者。咁啊，佢离开咗，佢哋就系嗰班送别嘅基督徒团体嘅啲人啊，就开船航行嚟到科斯。科斯咧就系小亚细亚嘅一个岛聚啊，就喺小亚细亚嗰个范畴嘅嗰个地方嘅下对下嘅一个岛细岛嚟嘅。咁啊，第二日咧到咗洛多，而呢个洛多咧系小亚细亚嘅一个所谓自由城，较为自由嘅地方。佢哋嘅生活咧就可能冇咁多所谓嘅限制话，又由嗰度到咗帕塔纳，咁帕塔纳咧系一个港口嘅，系基里基亚嘅省会嚟嘅。咁我哋遇见咗一隻要开去腓尼基嘅船，佢哋其实已经坐咗一段嗱，即系由呢、這个第一次讲啦，第一日去到边度啦吓，咁然后就喺腓尼基咧嗰度转嘅船，就其实开始坐嘅时候坐埋够个细嘅船，咁然后转去只大船，转到呢只大船咧就话继续去航行啦。他們就望見了塞浦路斯，塞浦路斯這個地方我們今天仍然用，所以知道在哪個地方，就由他的左邊駛過向敘利亞駛去，他們就向耶路撒冷上高的敘利亞，現在的敘利亞的地方駛過去，在提洛靠了岸，就是這個提洛呢是腓尼基的一个重要的城市来的。他因为船呢要在那里卸货，所以呢落货呢就变成是去到那里靠岸去那里。而这班保禄和其他的随行者呢就在那里停留了七日。那停留了七日究竟是原意是什么呢？冇清楚嘅交代，好可能因為佢卸貨咧，咁係即係要等時間，或者呢個船期咧係佢到咗之後等幾日再開，所以佢就話我就喺嗰度住咗七日嚇。佢哋喺呢個提洛咧，咁提洛我哋去朝聖咧都記得嘛，記唔記得個提洛嗰個地方啊？朝聖咧就係喺海岸邊正話講的洛多啦，就喺呢個地方啦，啊，塞浦路斯島啦，咁然後咧提洛啊七東，就我哋去朝聖咧呢、這個耶路撒冷啦，咁呢個係即係海岸啦， 咁所以提洛咧就喺呢度，OK？咁佢坐船咧就咁样落发，佢最先就话喺呢度等埋一齐咧，特洛亚咧，咁然后坐啲细船嚟到呢度嘅，咁啊而家咧就话嚟到呢度啦，咁啊落货啦，咁然后提洛去到耶路撒冷咧，其实唔系好长时间嘅啫，吓。咁啊，大家喺嗰個路線圖咧有少少印象啦嚇。我哋走到都門徒嗰度咧，就話保錄呢個地區咧，去到提洛嗰度咧有門徒啦。咁實際上冇講過保錄喺嗰度傳教嘅啊，喺中途大使錄冇提過。咁呢啲門徒喺邊度嚟嘅咧？即係呢度有門徒，好可能咧就係當時話中途受到迫害嘅時候咧。或者話嗰啲門徒受到迫害嘅時候咧，佢哋咪即係走咗去嘅，走去到處傳教嘅，有好可能咧有啲北上咧，耶路撒冷北上咧，就去到嗰度傳教，變咗有啲新嘅門徒加入，所以咧佢就揾到咗門徒啦。咁啊，佢哋住咗7日，佢哋因為聖神嘅默示咧，話俾保羅聽唔好上耶路撒冷，就呢度嘅門徒知道保羅將會遇到一啲困難，或者話。將會遇到嘅好大嘅挑戰啊，所以咧唔好去耶路撒冷啦，因為去到耶路撒冷就好麻煩啦。日子一滿，佢哋就出發，即係嗰度等咗7日之後咧就出發啦。眾人同妻子兒女陪送我哋到直城以外，我哋跪喺岸上祈禱。嗱，呢一個現象咧似乜嘢咧？似其實喺我哋上個星期讀嗰章嘅36至38節，最後尾嗰3節嗰、那個差唔多嘅，就是、眾人知道咁嘅保羅要去耶路撒冷啦，將會受到迫害啦，咁咧就個人啲人咧就好傷心啦，為佢祈禱啊咁樣，即係嗰個簡單嘅一句咧就講咗呢個咁嘅現象。嗱，其實喺呢度咧，路加咧。想佢就喺第5節裏邊咧咁樣寫法咧，或者話前面嗰幾句咁樣寫法咧，係要帶出咩咧？保錄嘅前程咧係未卜，即係其實好危險嘅啊！咁但係保錄咧就唔會為咗自己嘅生命嘅保障、自己生命安全咧，就唔去耶路撒冷。佢認為佢需要去嘅，縱使係將會受到呢個困難。所以大家辭別之後咧。佢哋就上咗船，而其他就即係送別嘅人咧，就翻咗屋企啦。好啦，跟住就話去到海撒勒亞咯喎，即係話我哋睇到咧，呢、這個提洛底下咧就海撒勒亞。咁海撒勒亞咧，上次先講過，就我哋去朝聖咧，咪去過個海邊，有好多沙，有兩嘅地方，我哋有啲人影相咧，你哋影到半天跳起嚟影相咁。嗰、那個嚇咩個 Gladys 嗰次仲俾人睇嗰張相啊，我哋由提洛到咗普托勒買便行完咗航程，咁啊提洛咧去到呢、這個普托勒買勒買咧係一個咩咧？係佢喺。提洛以南嘅一個港口嚟嘅，呢、這個港口咧距離同提洛咧係大概50個公里，嗱50公里好近嘅啫喎，所以唔係好長遠嘅地方。咁行完咗呢個航程咧，佢就向弟兄們請安，就喺佢哋嗰度咧住咗一晚，啊，即係日日頭開船。我50公里一隻船咧行可能即十或者幾公里或者10公里一個時速，咁所以行好幾個鐘到差唔多到夜晚啦嚇，咁啊去到呢笪地方，所以喺度住咗一晚。咁然後撲托勒買咧就去到海撒勒亞，個第二日我哋出發來到海撒勒亞。咁呢兩個城市嘅距離咧？是60公里，所以都不是太远的。入了传福音者腓利伯的家，传福音者大家还记得这个福音者，就最先就是将福音传了去，不是直接传， 係傳咗俾一個人，佢帶咗去卜飛嘅，係嘛？咁佢係執事啦，佢係執事。咁咧呢個傳福音者嘅字眼咧，我哋中途大事錄可以話係第一次見到嘅啫。咁其實保羅自己咧都用過呢個字眼嘅。咁其實就係咩咧？喺《厄弗所書》第四章嘅十一節，同埋《提摩太後書》第四章嘅第五節用過。咁我哋睇一個啫。咁啊睇下《提摩太後書》第四章第五節。第四章第五節咧，佢用嘅字眼係咩話咧？至於你。在一切事上务要谨慎，忍耐艰苦，忍受艰苦，作传扬福音者的工作。所以我们即是这个保禄写给大茂德，那大茂德是他的徒弟呢，那他鼓励他即是要这样做法，提醒他作为一个传福音的人，这个是即是说作为一个传福音者呢，你就要谨慎了，要忍受艰苦了，完成你的职务。这个传福音者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职务。咁而路加写这个中途大事录的时候呢，就用传福音者这个观念呢来到形容腓利伯。因为事实上他真的传福音这个执事呢，不是只是在里面呢打你伙食。而且是他全村主的圣道。这个腓利伯呢就有四个女儿，都是精女，能够讲预言。但是他讲预言，虽然他有这样描写，但是实际上讲什么预言呢？中途撒叔没有讲及。他是精女，即是说他那四个女儿都没有结婚的。我们住了多日，在那里即是这个海撒勒亚住了几天呢，有一个先知叫做阿加波。阿加波呢可能大家忘记了在哪里出现过的了。其实他在中途大事录的十一章二十七至三十节。十一章27至30節的點寫呢，在那個時候有些先知由耶路撒冷來到安提約基亞，其中一個叫做阿加波的，因為神是起來預言在普世上將有大饑荒，這個饑荒呢就在克勞迪亞的時候發生了。那阿加波就在这里出现过这个名字。他们真的有先知的能力，所以讲出这个预言。而今次这个阿加波也都讲出了一些东西。这个先知呢就是由犹太下来，犹太一个即是耶路撒冷对地图上来讲是对上高的一个省呢。他来到我们这里，拎起保罗的腰带，将自己的脚和手绑住，就说圣神这样讲，犹太人要在耶路撒冷这样捆绑这条腰带的主人，将他交给外邦人的手中。这个阿加波讲的这个情况呢，就是他跟着讲完之后做埋添，佢做嘅行动呢就有啲古怪啊。讲完之后咁就攞住阿保禄嘅腰带嚟绑住自己嘅手同埋脚，然后解释俾啲人听啊。佢行动即做出呢样嘢呢，係有显示出咩呢？显示出圣神嘅推动去做呢件事，嚟到话呢件事俾佢哋听嘅，或者话俾保禄听嘅。佢係一个可以说用说话用行动来到预告保禄就将会遇到的事。他不是警告保禄说喂你将会遇到这样的事，你不要去耶路撒冷，不是，他是预 先話俾人聽，話俾末聽。我哋一聽到啲説話，就係同隨行嗰班人咧，同保羅一齊去嘅咧，就同當地居民請求保羅唔好上耶路撒冷去。嗱，同伴同埋當地嘅基督徒團體咧，對保羅咧更加顯示出咗明白到呢個所謂危機四伏嘅情況，所以佢哋可以話都即係有啲為保羅擔心嚇。保羅就回答話：你哋點解哭啼哭咧？你哋咁樣做咧，使我心碎啊！為咗主耶穌嘅名，我不單準備受捆綁，而且亦都準備死喺耶路撒冷。雖然佢睇先後唔單止今次知道，亦以前有人話過佢啦，係嘛？即係有兩三次都有人話話俾佢聽，耶路撒冷咧就會遇到咁嘅問題。但係呢班人呢、這個基督徒團體同埋呢啲咁嘅同伴咧，見到咁情況，梗係而且阿加波咁樣講法咧。咁清楚咧，更加係傷心，所以哭啦。咁但保羅咧冇為佢自己嘅呢樣嘢擔心啊，反為見到佢哋咁喊咧，佢哭咧，佢心碎啊，心碎當然即係一種感情上嘅流動啦。第二樣嘢亦都可以話，即係佢睇到呢一班基督徒對佢嗰份關心嘅關愛啦，而都可以睇到就係、是。唔知保罗有冇谂埋，就系将来个福音点传咧？啊，如果即系佢哋嗰个信得唔够强，会唔会有咩影响咧？佢自己亦都会遭遇到虽然系会在死亡咧，在所不计啦，但系教会会点咧？可能会都会有咁样谂法都唔定。但系其实我哋喺呢度咧睇到一样嘢，或者我讲埋14节先，佢话。我哋既然唔能够说服佢，我哋只系同行者啦，啊，亦都静默咗，只系话愿主嘅旨意成就啦，啊，即系天主点样，就我哋唔可以控制，啊，希望天主咧亦都能够帮佢。好啦，啊，呢两或者呢两三节里边咧，保罗所要面对嘅一啲这个捆绑啊，上耶路撒冷啊等等，你们有没有想到路加这样写保罗，其实这件事有没有事前有没有见，我们有没有见过在圣经，他明知去耶路撒冷受苦、哦、被人捆绑、哦、但他仍然说死都要上，纵使是死了。 耶稣就是这 样、啊、耶稣就是这样，耶稣说他将会上耶路撒冷受苦受难。那伯多禄呢就醒得滞啦，是话俾伯多话即系中途之长，喂师傅唔得啊，点可以上耶路撒冷啊？吓、啊、咁耶稣就话俾佢听，撒旦你推到我后面去啊！即系佢耶稣睇到佢一定要上耶路撒冷，佢了解到即系呢个系佢嘅使命，佢要做嘅事。保禄呢亦都有同样嘅观念。所以我们看到保罗那个对福音那种投身或者全福音或对教会的那种贡献呢，其实在他的言行里面呢是反映得很清楚的。啊、那除了我们在中途大选的一组呢讲斯德望被人钉死的时候呢，斯德望都有相似耶稣基督。主啊宽恕他们啦，他们班人都不知道自己做什么，好像耶稣曾经讲过说话一样。保罗未去到这个阶段，但是呢他的心态去耶路撒冷呢就已经反映出呢他其实是可以说完全反映出耶稣基督为人牺牲自己的一种表现。那么在这里呢保罗这个路加呢就写了一句说话，愿你的旨意成就啦。好好得意一樣嘢，我哋咧平時咧可能唔為意嘅嚇。咁啊，我哋念天主經咧， 個都識即念嘅咧，願主旨嘅旨意成行在人間啦，係咪啊？有呢句，但係大家有冇發覺到馬竇福音、馬爾谷福音、路加福音三個福音寫個天主經，原來路加有啲唔同嘅喎，係有少少唔同嘅。咁啊，你大家攪一攪嚟啊，俾個表俾大家知道下點解路加寫中途亞四錄咁樣寫法咧，可能有佢嘅意義喺度。就係、是、十一章路加福音十一章第二節開始咧，就係、是、講天主經嘅所謂天主經嘅主禱文啦嚇。喺1611頁，1611頁喺下邊嗰部分。路加福音十一章第二節開始就話啦，耶穌給佢哋話：你們祈禱嘅時候要話，父啊，願你的名被尊為聖，願你的國來臨，我們的日用糧，求你天天賜給我們，寬免我們的罪過，因為我們自己也寬免所有虧負我們的人，不要讓我們陷於誘惑。睇唔睇到少咗乜嘢？ 就少咗嗰句咯，就係少咗句願你嘅旨意成就吧咯。 係啦，願你嘅旨意成就吧，就冇出現。咁但係咧，呢句説話喺邊度出現咧？我哋揭嚟路加福音22章42節。咁啊，路加福音啊，就話先先。即係卷咗十一章嗰個福音啦，咁啊去到22章咧，42節，即係喺1632頁，1632頁就係耶穌山完祈禱嗰個禱文啊，父啊，係喺1631頁最底下嗰幾個字開始嘅，父啊。你如果願意，請給我免去這杯吧，但不要隨我的意願，唯照你的意願成就吧。聽唔聽到啊？佢呢句説話咧，路加福音就擺咗喺呢一個地方，所以啊喺呢一度，路加寫中途大使錄嘅時候，第十四節就話我哋。即係隨從者、隨行者同埋嗰個團體咧，唔能夠說服保祿唔好去耶路撒冷，亦都靜默落嚟，只係話願你嘅旨意成就啦。其實係想反映出保祿或者話要學習耶穌去行實踐天主嘅旨意呢樣嘢，唔係睇自己嘅安危問題啊，可以睇到保祿完全。投身在全福音的事務裏面，所以在這裡反映到呢，即是保祿那種受難和保祿的受苦呢，將來的捆綁等等呢，和耶穌受難呢的關係是非常密切的、好，第十五節，在耶路撒冷沒有教會的歡迎了，過了幾天，我哋就收拾行李上耶路撒冷，佢已經到咗海撒勒亞啦嘛，啊，咁咪喺嗰度過咗又過咗幾日啦，咁所以咧就收拾行李上耶路撒冷啦。有幾個海撒勒亞嘅門徒亦都同我哋一齊去，佢哋領我哋到咗一個久為門徒嘅塞浦路斯人木納松嗰度居住。嗱，木納松咧。就在其他地方沒什麼詳細資料，那就保祿呢得到希律化的猶太人基督徒接待，這個就是木納松，就是希律化的猶太人、我們住了、在那裡怎麼說，就是得到他的接待住宿、然後我們到了耶路撒冷，这个是保祿第三次的旅程，在这里就在这里结束了。 就去到翻耶路撒冷啦嚇。弟兄們高興咁樣接待我哋，即係耶路撒冷嘅基督徒團體啦。第二日，保禄同我哋去见雅各伯，大家记唔记得雅各伯长雅各伯咧？系耶路撒冷嘅主教嚟嘅，啊，系嘅领导咯。众长老亦都聚集喺嗰度。换言之，雅各伯同埋所有长老咧，系耶路撒冷教会嘅共同领导者。当然，你喺呢度最大嘅咧就系雅各伯啦。在那個職權上，保禄向他們請安之後，就將天主在外邦人中藉他的服務所行的事一一敘述了。保禄每一次回到耶路撒冷呢，都向耶路撒冷報告他所做的事，以及那人怎樣信主加入教會 的事情。當然可能保禄都有講及呢，一些遇到的，挫折，啊，或者是，所謂挑戰的，或者是猶太人的一些反應，那些所謂死硬派的猶太人反應的。他們聽到之後呢，就光榮天主，因為天主 在保禄身上和同行者身上呢，即是做了那麼多事，不單止行了奇蹟，令到人更加相信耶穌基督，是死而復活的基督呢，是他們的救主。同時都 對保禄說，弟兄你看看，在信教的猶太人中刑千累萬都是熱愛法律的人，無端端呢說了一句就帶出來了，弟兄你看看，在信教猶太人裡面呢，很多人呢都很熱愛法律的，帶出去講法律的問題，有沒有些背後的含義呢？關於你，他們聽說你教訓在外邦人之中的一切猶太人背棄梅瑟，說不要給小孩子行割損禮，也都不按規矩行事。真的，這個教會反映出一些人的投訴，在個投訴即係咁樣講法喎，但係保禄係咪咁咧？可以話根據我哋所知嘅，根據當事人嗰啲同行者或者其他基督徒所講嘅反映嘅，完全唔係咁。佢冇叫佢哋唔好守法，只係話俾嗰啲外邦人聽你哋唔需要一定行割損先至可以加入基督徒的團體，或者是領受主的福音，他們不需要，只是需要好像在中途會議裡面決定了的，要守一些規矩呢，解釋疾死之物等等的規定。所以保禄呢，只是什麼呢？他的做法，他的原則是反對死守法律，即是所謂法律條文是這樣硬崩崩咁樣死守呢啲法律，同埋佢認為割損咧係一啲枝節嘅問題，對接納耶穌基督為救主咧唔應該有任何嘅阻礙。咁我哋睇睇呢個保禄嘅一種信念嚇，死守法律嗰度咧就係加拉達人書第二章，加拉達人書咧保禄中途嘅書信喺隔前隔後之後就是加拉達啦。加拉達人書第二章是111頁。第二章的12至14節。12、14節呢，保禄中途咁写：原来由雅各伯嗰度嚟咗一啲人，喺佢哋未嚟以前，佢惯常同外邦人一齐食饭，但系佢哋一嚟到咗， 佢因為怕嗰啲受割損嘅人就退避咗，自己躲開。其餘嘅猶太人亦都跟佢一齊裝假，以致連巴爾納伯亦都受咗佢哋嘅牽引而裝假。我一見佢哋嘅行為同福音嘅真理不合，就當著眾人對黑法話，嗱，因為我冇讀第一次啦，所以咧呢個係講緊黑法嗰個行為啊，黑法即係巴多祿，啊巴多祿嘅行為，佢而家當著眾人對巴多祿話：你係猶太人，竟按照外邦人嘅方式，而唔按照猶太人嘅方式過活咩？你點敢？點解？咁膽敢強迫外邦人猶太化呢？咁即係話你自己都唔可以過一個真真實實嘅猶太人嘅生活，你要叫嗰啲外邦人歸化成猶太人呢？即係所以呢啲唔係一個死板板嘅法律規條嚟嘅，因為當時咧，阿伯多祿咧就係喺安提約基亞嘅時候咧，保羅見到個情況咧。就即係而佢哋咧，阿巴多祿唔敢啊去做一啲咧嘅正確嘅嘢嚟到去做一啲假裝嘅嘢，所以佢保羅話佢。然後咧，最依話割損嘅問題咧，就係都係加拉達人書嘅第六章，同樣呢個書信第六章第十五節。在1816页，咁佢十五节佢就话，其实割损或不割损都不算什，算不得什么。要紧的是身受造的人。所以外在嘅割损，保罗认为湿湿碎唔重要嘅，最重要系我哋个心。有没有受到割损，换之呢，有没有一个新的态度，新的心来到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来到过一个新的生活。这个才是重要的。这个是保罗呢对所谓守法律啦，对受割损的一个观点来的。那22节呢，21节就讲了，这个耶路撒冷的领导呢，领导层呢就曾經咁樣講咗，有人投訴喎、哦，等等等等嚇。又關講及你嘅嘢咧，就教外邦人咧嘅咩猶嘅，聽講你教訓喺外邦人之中嘅一切猶太人背棄梅瑟。究竟佢有冇教外邦人裏邊嘅猶太人，即係話喺外族啊？譬如喺希臘啊，喺埃弗所啊，喺咩其他嘅？嘅教會小團體裏邊嘅嗰啲猶太人，叫佢哋唔好守梅瑟法律咧，佢冇講過，啊冇話唔好守梅瑟法律，所以呢啲咁嘅所謂無辜嘅説話咧，傳到耶路撒冷呢個教會，這個教會咧又反映翻俾阿保祿聽啦。其實咁樣點樣辦咧？啲人咁樣講法嚇，佢哋總會聽你聽講你已經嚟，即係遲早會知道你嚟到耶路撒冷。咁似乎咧，即係唔處理呢件事唔掂啊，因為佢哋仍都係咁樣啄住你啊。你就照按照我哋告訴你嘅去辦啦，佢即係去做啦。我哋有啲意見，有個方法，你試下用呢個方法去做。就咩？我哋呢度有四個人，佢哋都有願在身，即係發咗願嘅。你帶呢啲人。同佢哋一齊去行取潔禮，同時為佢哋出錢，叫佢哋剃頭，咁樣眾人就知道自己關於你所聽到嘅事原來係假嘅。點解咧？點解咁話假咧？第一，猶太人去咗外地。 而家翻返耶路撒冷圣城，咁咧佢系不洁嘅。佢入翻耶路撒冷圣城咧，就要行取洁礼。呢、这个取洁礼咧喺呢个呢个户籍记咧，即系有讲及呢个取洁礼嘅程序啦。啊，有七日咁长嘅时间嘅。咁啊，取洁礼其中之一咧，就系、是、即系表达咗嗱，如果而家保禄嗌嗰四个有缘嘅人去圣殿行取洁礼咧，表示咩啊？表示保禄我喺第二度翻嚟，我都知道我系不洁嘅。我而家行取洁礼，系咪我系好遵守摩西嘅法律咧？系一个标记，一个证明，系咪啊？所以咧就带埋嗰四个发咗愿嘅人，有愿在身嘅人。有咩愿呢？佢呢度冇讲，即系究竟系咪纳齐议员以前讲过嗰个愿咧？唔知啊。咁所以咧又系剃头嘅，啊，叫佢哋个剃头。佢咁样众人就知道自己关于你所听所听到嘅事原来假嘅。咁因为而家保禄听到嘅系嗰啲教会嘅领袖话俾佢听啊嘛。咁其实其他嘅犹太人咧？都知道呢件事噶嘛，都听过，因为啲人讲出嚟啊嘛，系嘛？所以如果你而家带埋嗰四个有缘嘅人去圣殿取洁礼，咁你系明明系咁样守门失嘅法律，咁佢哋咪知道哦？嗰啲咁嘅讲谣言嚟嘅啫，唔系真嘅咧咁。而你却是个循规蹈矩嘅人，遵守法律嘅人，啊呢个就系一个证明啦。嗱，关于信教嘅外邦人咧，我哋。以寫信決定，咁其實咧同以前開中途會議嘅時候所講嘅嘢係一樣嘅咩咧？叫佢哋戒備祭邪神之物、血、窒死嘅禽獸同埋奸淫。嗱呢幾樣嘢咧，其實喺中途大事錄嘅十五章裏邊個中途會議已經決定咗係咁噶啦，呢度係冇改變嘅啊。於是保羅。就將這幾個人帶去，佢話四個人都咪帶去咯，帶去聖殿嗰度。第二日同佢哋一齊行咗取潔禮，以後入咗聖殿，呈報取潔嘅日子幾時期滿，係即係話取潔禮咧要到滿期先至可以真真正正潔淨嘅，其實係七日時間啦。何時為佢哋每人奉獻公物？因為喺呢度咧，前面咪講咗嘅，仲話。第24節話，同佢哋一齊行取潔禮，並替佢哋出錢。啊，保羅唔單止自己行取潔禮，要為呢幾個人行有願在身幾個人咧去俾錢。可以見到保羅係幾咁守規矩啊！啊，呢啲人好可能係唔夠錢，唔可以去贖呢個願啊，因為贖願咧係需要有一啲禮物嘅，啊，獻一啲禮物嘅。咁有可能唔夠錢。獻禮物，咁保羅咧就為佢哋出埋錢去買啲禮物去獻上去聖殿，咁呢個證明佢真係守規矩守到唔單止自己守咧，都幫人哋去滿全添嘛，係嘛？可以睇呢個嘅重視性。所以，一方面耶路撒冷嘅教會聽到呢啲咁嘅嗰啲咁嘅所謂謠言咧，你都知道保羅係一個困，即係點講啊？係困難嘅。因為有人咁多人誣告佢，而佢哋身為母教會一個領導人咧，亦都要所謂交代搞清楚，所以咧佢哋一講就誒、有啲弟兄喎咁講喎等等啊，咁於是出咗呢個方法咧去做呢件事，但係成唔成功咧？我哋睇到下低睇到咧就唔成功啦嚇。至於話獻祭取潔禮嘅獻祭咧。在户籍记第二章，唔系户籍记第六章第二至十二节咧有记载嘅，咁我哋今日就唔读呢度啦，吓、啊。好，咁咧跟住咧就嗰个记载嚟讲保禄被捕啦，所以见到咧就虽然佢系行取洁礼，为其他四个人咧都去俾钱帮佢哋。当第七天快完时。因為取潔禮要等七日才叫滿全呢、啊、那呢從亞細亞來了一個猶太人見保羅在聖殿裏面 就煽动所有群众向佢下手。嗱，咁啱取件礼差唔多结束，即系可以话已经成为结症嘅时候咧，反对保禄嘅非犹太基督徒，啊，即系嗰啲其实唔系基督徒，系非犹，即系点讲？唔系基督徒，系犹太人啊，而系外地嘅犹太人，喺第度翻嚟嘅犹太人啊，可能翻嚟过节。點解呢？就嚟五旬節嘛，因為保祿中途咪話要翻嚟過五旬節嘅，就嚟五旬節啦。咁即係其實係聖靈降臨啦，喺基督徒團體嚟講係咪？咁啊，佢哋翻嚟見到保祿咧喺聖殿裏邊，就啱啦。因為呢個人咧就係即係唔守摩西法律嘅，咁而家入聖殿咧係唔啱，係佢係不潔嘅等等，因為見唔到佢即係取潔嘅問題啦。佢喊著話。以色列人，请帮忙！这就是到处教训众人、反对人民、法律同埋呢个地方嘅嗰个人。佢仲领咗希律人进入圣殿，褫夺咗呢个圣地。咁其实外邦人因为只系唔可以入圣殿里边嘅，只系可以咩咧？只系可以入圣殿嘅外邦人庭院。咁呢個係規矩，佢定咗噶啦，舊約裏邊一路有噶啦。咁但係咧，而呢啲咁嘅猶太人咧，講得唔好聽就係又再誣告佢喎。即係話講保祿嘅困苦咧，同耶穌嘅受難咧個過程咧好相似嘅。嗰啲人告耶穌咩啊？佢話你拆毀咗聖殿。我哋起咗幾十年嘅聖殿，你話三日之內起咗，你蝕聖喎，即係以自身又稱自己係天主子喎，係嘛？講咗蝕族嘅神靈嘅罪喎。嗱，呢啲咁嘅罪咧，同保祿嘅罪咧，其實都係同樣嘅罪，誣告佢啦。佢帶外邦人去聖殿咧，佢蝕聖嘅。这个地圣殿的地方呢，咁其实保禄冇做呢，係冇做嘅。耶稣俾人诬告，保禄同样俾人诬告。原来佢哋以前见过一个厄弗所人特洛菲摩，同佢喺城里面，就以为保禄领佢入咗圣殿。咁呢个特洛菲摩喺城里面啫。如果佢入都唔關保祿事啊，唔係保祿帶佢去啊嚇，都唔係同佢喺埋一齊啊，只係佢哋見到啫。咁我哋睇一睇咧，特洛菲摩係邊個咧？喺20章嘅第四節，因為我哋唔熟啲名咧，啊前後對照睇睇翻咧就會熟啲多嘅名。咁個特洛菲摩其中咩咧？就是、伴隨佢呢個保祿咧去耶路撒冷嘅其中一個人嚟噶。第四節話伴隨佢嘅。到亞細亞嘅有咩咧？七位代表嘛，一個就係貝洛雅人披洛嘅兒子索帕特爾、德撒洛利人阿尼斯塔科和色貢多、德爾貝人加約同埋蒂莫德，仲有亞細亞人提希科同埋特洛菲摩，就係呢個啦。咁。佢因為呢個人行得見過佢喺聖殿，究竟聖殿出邊咧裏邊咧係咪外邦人庭院咧？就佢冇呢個詳細冇寫啊。不過佢就認為係保祿帶呢啲外邦人咧入聖殿。咁當然即係基督徒咧，如果佢係猶太人咧，佢可以入聖殿裏邊。如果係外邦人咧，喺仍然嚟講咧，喺佢哋嚟講咧係唔可以入聖殿嘅。佢只可以去到聖殿嘅外邦人庭院嘅啫，咁佢呢度就話，我就話佢哋冇講清楚究竟呢、這個特洛菲摩喺邊度見到咧，冇講。但係咧，佢就誣告保祿所認為佢帶佢嘅做錯嘢啦。佢於是因為所謂蝕聖啊，去咗佢聖殿啊嘛，於是全城震動，百姓一齊跑嚟拎住保祿。 就捉住咗佢，將佢拉咗殿外，立即將門關上。閂埋門原因呢，係唔俾因為動亂，因為好多人嘛，動亂沾污呢個聖殿，所以閂埋個聖殿門，唔俾呢個動亂咧引致到入咗來裏邊啲動亂嘛，亦都唔俾保祿將會流嘅血咧沾污聖殿，因為喺佢哋嘅生活之中咧拎住阿保祿咧捉佢咧喺出邊咧聖殿之外咧即係掟死佢嘅諗住啊，佢哋正想要殺佢嘅時候。有人上去報告給刑部的千夫長，說全耶路撒冷都亂了。千夫長的名字是誰呢？我們看一看23章，中途大數23章後面26節，23章26節呢就寫著就話，克魯迪里色雅向總督菲里斯軍座請安。這個克魯迪色雅呢，里色雅呢，就是這個千夫長來的。後來因為案件問題呢，這個千夫長呢帶了保祿呢去找那個總督，問個總督怎麼處理，就是這個人了。所以先至話呢個俾個名俾大家聽，就千夫呢、這個千夫長，立時就帶住士兵同埋百夫長跑落嚟，到咗佢哋嗰度，即係所謂聖城嗰度啦。佢哋一見千夫長同埋士兵，就停止咗唔打保祿。點解？即係佢哋一見到千夫長咁靚啊！一方面就係、是。因為他們不可以就這樣去執行法律，他們千夫長就是要維持這裡的治安，無論如何，即是有什麼事呢，即是千夫長要知道的，他們這個千夫長的位置在哪裡呢？就是位於聖殿的西北角，西北，我們大家想一想個地圖，西北呢就是海那邊是西啦，北就是頂部啦，的安東尼堡一個堡壘，這個堡壘是誰起的呢？是大克洛德為保護聖殿而起的。大克洛德本身是猶太人來的嘛，因為他在那裡派了他那裡做即是做頭而已嘛，看著那個地方而已，不要讓聖殿內發生任何事故。而真正的總督呢，現在這個千夫長即是要向總督交代的總督呢，就在凱撒勒雅，所以耶路撒冷凱撒勒雅，總督在凱撒勒雅，千夫長呢就在耶路撒冷這裡來為他執行的職務的。於是千夫長就前去捉住保祿，下令用兩條鎖鏈綁住他，跟住查問他是誰做了什麼事，用兩條鎖鏈鎖住他呢，很多次都是在他們的習慣裡面做了的了。在第十二章當伯多祿被他們捉的時候呢，我們十二中途大數錄十二章呢捉了伯多祿的時候一樣是兩條鎖鏈鎖住，然後躺在即兩個兵士的中間這樣所以這裡呢就千夫長下令用兩條鎖鏈鎖住保祿了。群眾之中有人喊者，有人喊那，由於亂讓呢，千夫長不得不知情不能得知實情，就下令將保祿帶到熱營裏面，因為嘈冤巴閉呢，保祿這個千夫長呢不知道發生什麼事，也都聞不到，或者沒有機會聽到實在什麼事。當走上台階的時候呢，由於群眾真的兇猛，保祿只好由士兵抬住，可以看到呢那個情形呢是亂啊、緊張啊、那個氣氛。一群百姓跟著後面喊著說，除掉他，又好像耶穌被人說，除掉他，除掉他，寧願釋放巴拉巴。 快要进营盘嘅时候，保禄就向千夫长话：许我向你讲句话吗？即系准唔准我？可唔可以向你讲句嘢呢？咁啊，佢就话：你会讲希利话吗？咁即系保禄呢，因为用希利话啊，即系保禄识讲噶嘛，咁啊用呢句说话咁问佢可唔可以讲啊？佢就咁话啦。跟住就話：莫非你就是前些日子作亂，帶領4000剔手黨嘅人？嗱，當時咧，其實喺猶太人嘅團體裏邊咧，論不論咧，都有啲人咧起嚟，即係起義嘅所謂，要推翻羅馬政府，想自己自立成為一個自己嘅組織國家嘅。咁啊，呢一個咁嘅現象咧。我哋喺中途大事錄嘅第五章三十六節咧都聽過噶啦，曾經就話：，嗰個法利西人個領袖話：，你哋唔好亂嚟啊，因為如果呢件事係嚟自主嘅話咧，你係同佢作對；如果佢哋係自己胡作妄為，唔係嚟自主嘅話咧，佢哋遲早都會玩完嘅。邊個以前咪又死咗走散咗咯咁，即係所以而家呢個千夫長咧就問啦。系唔系你前些日子做乱作乱咧，带咗4000嘅剔手咧？你个党人咧去咗荒野个埃及人咧咁，所以保罗咧就话啊，我系犹太人，系塔尔索人，因为佢喺度出世嘛，基里基亚嘅一个并非无名城市嘅公民。基里基亚系罗马一个省嚟嘅我求你准我向百姓讲话。因為保羅呢個身份咧，自己係猶太人，但喺塔爾索出生。塔爾索係基里基亞嘅一個城市，一個地方。咁而基里基亞呢個地方都係一個大嘅城市啦。咁所以咧，佢係嗰度嘅公民，換言之，佢係羅馬公民千夫長於是咧，准許佢啦。保羅就站喺台階上高咧。向百姓揮手，講出自己嘅身份。咁啊，大家咧都安靜落嚟。保禄咧，跟住咧就希伯來話開始向佢哋講嘢。千夫長咧就唔識希伯來話嘅，即係識希臘話啫。於是咧，保禄咧就講向猶太人講嘢咯。咁啊，向猶太人講嘢咧，22章嗰度記述啦。咁但係咧，千夫長咧唔知道保禄講乜鬼。所以後來咧，佢亦都要再問保羅究竟咩問題、咩事。好啦，喺呢度有冇嘢分享？有冇嘢問下先？ Gladys 問啊，頭先話剃咗頭嗰個咩鬼嘢院 納齊議員啦， 納齊議 一次咪保羅咪曾經剃頭嘅，記唔記得 我都記得。 嗰個院究竟係乜東東咧？你有興趣知咧？後來先話俾你聽，呢個納粹議員好複雜啲嘅嘢，佢哋嘅議員所以即係啲解經學者咧就認為，因為有剃頭嘅，當然剃頭係佢哋嘅即係法院還願嗰啲咁嘅儀式之一啦。但係究竟發咩願咧？實實在在會唔會係呢個願咧？咁樣有可能 Peter，我有個問題。頭先讀21章嘅時候咧，咪講啊。講阿百多禄，因為即係如果冇猶太人嚟嘅時候咧，就同啲外邦人一齊食飯啦。有猶太人嚟嘅時候咧，就唔同啦，係嘛？即係做翻一個好似猶太人咁樣。咁啊，保禄睇見呢個情況咧，於是就即係責備佢啦，話你咁樣做，保禄咁樣做就即係責備佢，就話佢作假咁樣。咁但係我記得佢喺格林多人，唔知係前書定後書嗰度咧。佢就講制肉嘅問題咧，咁就話食制肉係冇問題嘅，咁但係如果係有人見到你哋食制肉而會令到呢啲人跌倒嘅話咧，咁你最好就唔好喺面前食啦咁樣。咁嗱，如果將呢兩件事對照一下嘅時候，咁似乎個情況都係差唔多啫嘛，係咪？即係喺佢哋嗰個喺佢法律上面，佢唔可以食制過嘅肉，喺佢哋法律裏面，猶太人唔可以同外邦人一齊食飯。但係如果冇猶太人見到嘅時候咧，咁咧就最就 即係咁樣做就冇問題啦。咁樣如果有人見到嘅話咧，就唔好再咁樣做啦。 嗯。 咁同樣地，啲格林多人食嗰啲祭肉嘅時候，本來食祭肉都冇問題啦，係咪？咁但係如果有人見到，會令到佢哋產生信仰上嘅問題嘅時候，咁最好就唔好食啦，或者唔好俾人見到你食啦咁樣。嗱，咁樣呢兩件事似乎都幾相同啊，係嘛？咁 有相似嘅地方。 係有相似嘅地方。咁但係保錄喺阿伯多祿嗰件事上邊咧，就責備阿伯多祿。 係。 但係喺格林多人呢件事上邊咧，就勸嗰啲格林多人應該係咁樣做。 嗯。 咁樣喺咁樣嘅情況底下，咁似乎保錄咪好似喺度自相矛盾咯。 即係矛盾啊！ 係 咯。OK， 嗱，你要睇兩樣嘢喎嚇。一樣嘢就係、是、第一個就係伯多祿，其實嗰個就係海撒勒亞。那個大布幕啦，記唔記得啊？係 係 係。嗰度食飯啊嘛，嗰個事件啊嚇。而家呢個外邦人同埋佢嗰啲屋企人同埋啲朋友同伯多祿一齊食飯咧，本來冇問題。佢伯多祿食啊。但係一見到猶太一啲猶太人嚟咧，佢唔係猶太基督徒喎，係猶太人嚟咧，佢又唔敢食。佢伯多祿為咗咩咧？為咗保護哦，我係猶太人嘛。如果我接觸外邦人，我變咗咪唔受猶太人歡迎咯，或者話俾猶太人認為我唔守法律咯。 OK， 啊呢、這個觀念唔清楚啦嘛。 係。 OK， 嗱呢啲猶太人咧唔係基督徒。 哦， 係。呢班猶太人唔係基督徒，但係咁啊講埋呢一句，佢呢班猶太人唔係基督徒咧。所謂不會影響他們的信仰。 OK。 伯多祿，我是，因為我們中途會議開會講了的嘛，即是他們不需要受國選的嘛，他們可以加入教會的嘛，那他是我們的兄弟姊妹，領了洗之後，是吧？是。所以，那我吃飯，你們猶太人知不知道什麼是你們的事，不要即推我身上。因為我是主 的門徒， 是 OK， 你猶太人不接受你的問題，但是然後保錄在格林多前書講的有一個不同的問題是什麼呢？是對象的問題。 OK， 對象問題就是如果我吃拜過神的肉，因為你作為你知道，喂，我們不應該吃拜過邪神的肉的，因為我們信主的嘛，梗係你個觀念上係咁喎嚇，咁如果我繼續食咧，咁咪會影響咗你？咦？佢信耶穌基督，都食嗰啲拜過神嘅肉，咁豈不是即係拜邪神同埋信耶穌可以擺埋一齊咩？咁，咁但係我咁樣做嘅時候咧，俾咗你一個印象就係、是，如果你又係教友而信得唔得堅穩嘅時候咧？因為我的表現咧，會影響咗你去信所謂做外邦人，嗰啲外教人做嘅嘢。所以喺呢個差別咧，唯一一樣嘢就係、是、旁觀者嗰啲人嘅呢個對所謂對象。 OK， 究竟你會唔會影響佢所謂跌倒？ 係。 咁就話嗰個呢、這個你。第一個嗰個就係咩啊？同伯多祿嗰個同外邦人食飯咧，唔會影響嗰啲基督徒跌倒。 OK， 係。啊，呢一點唔同。 係，明白。好，唔該。 唔使。